总温柔，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窗外的阳光对我说早安，今天的我要比昨天更勇敢，跌跌撞撞什么时候才能不再伪装，向左或向右就爱重返掉，心里却那么在意你的想法，扭扭捏捏的我能不能就这样想依靠，只喜欢跟你胡闹，只喜欢默契更好，感觉爱情闯进慢慢的心跳，难过时候还有你哄我骗我逗我，才知道啦啦啪啪其实那才不会单调，只喜欢给你烦恼，只喜欢这种味道，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，绕了一圈才知道缘分跟得太牢，我们都逃不掉，只好把手给你牵好，常翻掉心却那么在意你的想法，扭扭捏捏的我能不能就这样想依靠、哦、只喜欢跟你哭闹，只喜欢默契更好，感觉爱情闯进慢慢的心跳，难过时候还有你哄我骗我逗我，才知道唠唠叨叨其实闹闹才不会单调，只喜欢给你烦恼，只喜欢这种味道，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，绕了一圈才知道缘分跟得太牢，我们都逃不掉，只好把手给你牵好，都公平，也许痛苦是自己的问题。 起，但我从未有放弃，勇敢做自己，不管前路多荆棘，卸下了万重压力，层层委屈，再苦再难也要努力，勇敢做自己，不管周围多冷清，我用燃烧的身体光速传递，绝不会迟疑，我做你自己， 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， 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哟，

色，我和你又会成为什么颜色？走吧，走到铁桥的对面，那里有我们过去的存折。 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。